Hello， 又翻嚟啦。咁咧，头先咧上半橛咧，我哋就讲咗猫狗嘅最常见嘅病啦，同埋简单点样护理啦，同埋点解要注浴啦。咁呢样嘢，起码而家大家都有个即系意念喺度，知道点解要做呢啲动作，譬如做乜要注浴啊，点样去观察佢啲病痛啊。咁希望大家都有呢个意念啦。咁我哋嚟緊呢一节呢，就问啲系比较真系系医疗上嘅嘢，问一问啊 Trace 啦。咁呢我又有猫又有狗啦。咁我做呢行通常我都会攞张针卡同啲主人讲啊，下年几时几时，即系应该咁讲，猫狗都会呢要打预防针嘅。咁我知道 BB 啦，猫同狗都好啦，八个礼拜就要打第一支㗎啦。之后每个月就要打一支，就打三支，跟住就一年一次。咁我有冇讲错先？ 其实你系讲得啱嘅，系啦。咁不过而家有一啲都唔算系新嘅，不过其实一段时间噶啦都，因为其实有时有啲诊所或者兽医嘅做法就有少少唔同嘅。咁有时佢哋可能打完 B B 针啊，同埋之后嗰年之针咧，有啲可能话三年打一次啊，有啲可能都跟翻一年打一次呢个做法嘅。 咁但係三年同一年嘅分别系点样呢？ 其实本身呢，我哋点解会变咗有啲兽医系可能三年打一次呢？其实本身系根据呢个世界兽医协会嗰、那个即系 guidelines 嘅。咁其实本身狗仔呢系有五合一啦，多数诊所都会同佢打。咁其实边五种嘅病要同佢打针啦，咁讲緊系狗瘟啦，副流行性感冒啦，肠炎啦，肝炎啦，同埋最尾嗰个系歐端螺旋菌嗰个嘅吓，咁其实咧，多数咧系歐端螺旋菌嗰个咧系需要每年同佢打嘅，因为歐端螺旋菌佢本身嗰个针咧，其实净系可以 last 一年嘅啫。咁不过其实其他嗰四只咧就足以，就算你打完 B B 之 B B 三针啦，当咁之同埋之后嗰年嗰支即系加强针啦。打后其实你是可以三年先打一次的，咁因为嗰四种呢其实是可以last三年的。咁所以点解会有啲诊所话有啲系三年打一次，有啲系一年打一次。咁不过其实讲真嗰句，因为系五合一啦，咁所以其实你点样都系要带隻狗狗返去每年打针㗎啦。不过只系你系有四隻你系三年先打一次，有一隻系一年打一次咁解囉。 嗯，咁嗱，起码大家而家你都知道啦，唔使成日都点解会话啊？点解有啲医生又叫我三年打一次？点解有啲医生又叫我一年打一次？其实就冇，亦都冇害到佢哋嘅，只不过有啲嘅医生嘅做法，所以两者都系啱嘅。咁但系另外一样嘢咧，就有心丝虫啦。其实心丝虫咧最適合係第幾個月開始要預防呢？ 其實多數心絲蟲我哋建議呢六個月未到六個月之前就要開始㗎啦，最好就起碼講緊五個月大就要開始同佢做呢個預防㗎啦。 但係呢我知道呢，譬如我做醫行啦，你知啦，有時有啲話啊唔得喎，醫生話譬如我點解啲醫生可以九個月見佢都未食㗎啦就要驗血，佢係咪好容易中招呢？所以就一定要驗血先值得呢。 其实本身心丝虫呢是一啲蚊传播嘅一样嘢嚟嘅。咁其实呢本身由隻蚊当佢係有呢个虫喺佢个身体上面啦。当佢吸动物血嘅时候呢，咁佢就会排一啲虫落去隻狗狗嘅身上血液里面游落去个心里面嘅。咁其实由血管里面游落个心需要个时间係大约係六个月嘅时间嚟嘅。咁其实点解我哋平时话要驗血呢，咁就係如果佢本身动物系冇做开呢个预防咧，咁其实我哋系需要同佢验咗个血，咁啊睇下佢本身个血液里边会唔会系验到有一啲成虫喺佢身体里边嘅。如果系有嘅话咧，咁其实佢就唔适合同佢做呢一个预防噶啦，佢反而系要做呢个治疗。咁不过如果到时验咗血系冇中到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多数都会俾主人开始做呢一个预防措施啦。咁讲紧系一定要每个月食翻嗰个药嘅。咁讲多少少 点解如果系中咗唔可以食嗰个预防，反而要治疗啦。咁因为其实中心丝虫其实都比较严重嘅一个问题病嚟嘅，因为其实你可以幻想，即系喺个心里边有好多虫积聚喺个心脏里边啦，其实对一个心脏系好大负荷嘅。其实本身呢个病系预防系好过治疗嘅，因为治疗嘅话都未必系 100% 完全系治疗得到嘅。咁所以预防心丝虫真系一件好重要嘅事嚟嘅。咁同埋如果你本身冇好耐都冇食药啦，又或者系本身都冇食药嘅，如果直接买药翻屋企食，冇同佢做测试嘅话咧，如果佢真系中咗心丝虫嘅话咧，到时食完嗰、那个心丝虫药之后咧，有机会好快咁样杀死佢嗰啲幼虫咧，咁就有机会好容易有生命危险嘅，因为嗰啲幼虫好容易会塞住啲血管嗰啲位置啦，咁到时可能会严重有并发症出现嘅，因为本身心丝虫药佢系杀唔到成虫，不过都有机会杀到少少幼虫嘅。如果你中咗心丝虫嘅话， 所以咧预防心丝虫真系其实好重要啊。但系我亦都想问一下咧，我知道啦，心丝虫亦都有食药之余啦，亦都有打针嘅。但系咧，我以我所知咧，嗱食药就每个月一次啊，咁针就一年一次啊。但我想问咧，嗰个针药咧，其实系咪 last 到唔系一年嘅咧？ 其实本身啲针都可以 last 到一年嘅，咁不过有啲主人当然系觉得比较方便啦，咁所以佢哋就可能一年打一支针，然之后每个月同佢食药啦，因为可能惊唔记得啦。咁不过其实本身啲针咧，任何针药啊，又或者系食药都好啦，其实都会有一个敏感嘅情况出现嘅。咁其实好似平时打预防针嘅一样嘅啫。咁所以如果有啲动物可能食药变咗打针嘅，咁之后出现一啲敏感嘅反应啦，咁多数就可能建议唔好打针，就食翻药咁样咯。 但系咧，我有一样嘢真系好想知道，因为其实咧，我喺医学我做咗都成七八年啦，但一样嘢我真系成日都好想知道，就系话，譬如嗰个主人话，哎呀，我停咗药，咁跟住验咗第一次嘅，譬如佢停咗两个月啦，跟住嚟翻验翻血啦，哦，冇嘅，冇心丝虫嘅，咁啊叫佢食药啦，咁但系点解要佢半年后要再嚟做个 double check 都验多一次个心丝虫，嗰、那个即系要佢再嚟 check 多次嗰个验血睇下，个心丝虫嗰个测试啦，咁但系啦，你医生你都有讲啦。如果中咗就其实唔可以咁样食啦，但係我当初验系冇事嘅，但半年后点解要再验，如果真係半年后中咗咁又点呢，咁会唔会系对佢都有啲危险呢？ 嗱呢、這个问题都讲得好好，因为其实呢我哋如果停咗食药嗰啲主人呢，我哋要佢哋验返血啦，其实之后俾返心丝虫药佢食返呢，其实都建议食完药一开始六个月之后呢都要返嚟多验多次血嘅。咁其实个原因呢係因为好似头先讲话，心丝虫係需要六个月先会由个血液血管里面游落个心度嘅。咁同埋我哋本身验心丝虫嗰个仪器啦，嗰个 test kit 啦，其实淨係验成虫㗎啫。咁换言之，当你啲幼虫喺佢啲血液里面其实未捉到去六个，即係去到成虫嗰个啦，仲係幼虫啦，咁其实嗰个 kit 系测试唔到嘅。所以换言之，其实我哋嗰陣時驗咗係冇問題呢，唔代表 100% 佢真係冇心絲蟲喺身體裏上面嘅。我哋唯一可以 100% 準確真係話佢冇事啦，就係要佢食返藥，食多六個月之後我哋再驗返個成蟲嗰個測試。如果佢真係冇成蟲呢，咁就換言之佢就真係冇事啦。咁如果你話到時會唔會有啲 case 係本身驗咗冇事嘅，食咗六個月藥之後反而到時驗咗成蟲係有嘅呢，咁其實真係會有呢個機會嘅。所以點解如果你停咗心丝虫药，尽快真系要测试咗先，跟住之后其实好大机会你开始食完药之后都六个月要再同佢验多次，先可以 make sure 佢系冇中到嘅。咁到时建议紧真系要食翻啲药啦吓。 所以咧，心丝虫原来打针同食药其实冇分别嘅，但系呢样嘢真系要做足咯。真系如果万一真系中咗啦，真系中招啦，咁点咧？真系要医咯。咁所以千祈唔好唔记得佢哋要喂药打针嘅时间啊！咁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心丝虫咯，要预防咯。咁啊，牛痹啦！其实咧，我今日咧突然间想咗好多问题问阿 Trace 啊！突然间，本身我净系想问到好简单啲动物基本上嘅疾病，佢突然间，咦？我好想知，好想知，亦都你哋好多唔清楚嘅嘢，咁啊！ 不如我一次过问啦。牛鼻咧，其实咧，点解好多人都话，哎呀，一中咗牛鼻啊，就大镬啦，会死噶。同埋好得意嘅，我又想知道一样嘢，就系话啲主人咧，今日见到一只牛鼻咧，佢听日就话要嚟验血咯。其实咧，有冇用嘅咧？ 嗯，其实咧，有时啲好多主人都可能本身有冇做开预防都好啦，咁佢哋可能见到只牛鼻喺佢啲狗狗身上嘅，咁就好担心，咁即刻带啲狗嚟，可能验一验个牛鼻测试啦吓。OK， 其实本身咧如果真系要中牛鼻热嘅话咧，系需要都系嗰句啦，都系要嗰个牛鼻本身有带一啲病毒啦吓。OK， 咁就会 pass 一啲即系病毒入去啲狗嘅身上。才会引起牛鼻热嘅，咁本身会有啲咩症状咧？其实多数都会令到狗仔贫血啦，咁啊都系会令到佢哋精神好差啦，唔食嘢啦，有机会呕啦，同埋可能会有脱水嘅情况，甚至发烧嘅。咁其实当佢哋未有呢个症状之前咧，其实有机会佢哋系处于呢个叫潜伏期嘅。咁潜伏期个期间，如果你当佢带佢嚟验血都好啦，做呢个牛鼻热测试啦，其实就未必验到出嚟。因为他那时候未发病，其实就未必验得到他是有这样东西，因为其实潜伏期可以是很短，可以是几日，甚至是可以是几年都未定的，由他有牛鼻咬到他那一刻开始。所以有很多时候主人带过来跟他验测试，其实最尾都可能是说他没事的，不过那一刻没事都是不代表他是之后会没事。其实都是那句，其实预防是即係好重要啦。咁其实我哋都会建议啲主人每个月真係要密啲同佢滴一啲即係预防牛鼻啊、虱啊嗰啲预防啦。咁其实呢、這个真係好重要，尤其香港天气啦比较多呢一啲昆虫出现啦。 咁呢我想问一下一样嘢呢，我哋市面上呢通常滴落狗狗就芬拉啦同 Revolution 啦。但我想知 Revolution， 你其实我都知佢里面佢边只防到咩？但系咧，你可唔可以同即系啲朋友讲，即系而家我哋喺度啦，即系俾啲声音大家教下，大家嗰个芬拉同 Revolution 呢两只系有咩分别噶？ 嗱，其实芬拉咧本身咧，其实就系预防一啲几只嘢嘅啫。咁其实讲紧系虱啊、牛鼻最主要啦。咁啊 ，Revolution 咧，其实就系冇牛鼻嘅，咁佢净系得预防虱啦，咁同埋一啲可能耳虱啊、身上寄生虫啊，咁心丝虫佢都有得预防嘅。咁不过当然你系要每个月都系同佢滴啦。咁其实呢两只药咧都系要每个月同佢滴嘅。咁如果你话讲紧譬如虱嗰方面啊，边一样嘢强啲嘅话咧，咁其实有机会佢可能系分 line 系会好过 Revolution 嘅防虱。咁不过如果你话系全面啲嘅，即系惊啱啱可能带只宠物翻屋企系啱啱系 B B 嚟嘅，咁啊佢又唔会出街嘅，咁啊又担心佢身上有寄生虫啦，咁多数可能打第一支针嘅时候，我哋都会建议可能俾 Revolution 佢啦，咁每个月滴，咁预防佢可能会有虱啊，身上其他寄生虫咁样嘅。 嗯，咁呢两者其实呢，即係大家都可以去自己其实可以上网去 search 查，但係 Trace 都讲咗俾你听，两者都可以用得。但係呢如果嚟讲呢，係咪如果我养狗嘅，外国我啲狗系会出街嘅，其实系咪最好系滴芬拉之余我又食心丝虫，咁样分开做系会好啲咧？ 其实都系嘅。如果出街嘅狗咧，建议每个月同佢滴芬拉啦，预防虱同牛鼻啦，同埋心丝虫每个月同佢食啦。咁其实另外一样嘢就系会建议可能倒埋虫嘅。咁虽然心丝虫本身可能都会防到一啲肚里面嘅虫啦，係讲緊可能啲动物佢喺出街嘅时候可能会有时周围闻啊，或者闻其他嗰啲大便啊，有机会可能舐到啲虫嘅蛋喺啲大便度，可能食咗落肚会有肚仔嗰啲虫嘅。咁其实心丝虫嗰啲预防咧，就唔系预防晒肚里边有嘅虫嘅，咁所以另外都会建议咧食另外一只杜虫药啦，就会full cover 啲，咁就三个月食一次嘅，咁呢三样嘢加埋咧，就最可以预防到狗狗常见有嘅问题。 嗯，所以咧今日咧好开心咧 ，Dr. Tracy 咧俾咗咁多意见啦，所以好简单，我而家总结一样嘢就系话。 佢哋病记住睇医生，观察佢哋咧身体嘅状况，系唔好谂住哦过哦过得到自己过关就唔理啦，明唔明白？另外一样嘢，预防嘅嘢已经话咗俾听，边啲系最好去做，边啲要做预防啦。简单，绝育一定要做啦，预防失啦，预防心思重啦，呢啲咧系喺啲猫狗上面系最容易嘅。我想讲翻少少，狗就预防呢啲啊，猫咧。 嗯，猫其实呢就讲真嗰句，如果猫本身唔系接触其他猫猫啊嗰啲呢，其实佢哋有失嗰个可能性呢就好微嘅。牛鼻就当然唔会有猫猫出现啦，因为本身牛鼻热就唔会喺猫身上见到嘅。咁每年我哋担心就可能失嘅啫。咁其实失本身点样嚟呢，就系啲猫传染其他猫，尤其可能比较啲即系好多养猫嘅动物嘅屋企啊，又或者系有时流浪猫啊，都会好多呢啲虱嘅。咁同埋多数佢即系一只猫有虱咧，其他屋企啲猫就一定会有虱噶啦。咁其实如果你见到有虱嘅话咧，其实都系一样啦，可以用 Frontline 每个月同佢滴翻。咁同埋身上用过嘅即系被铺啊、床铺嗰啲咧，都会建议彻底清洁嘅吓。咁同埋要吸多啲尘，咁先可以彻底预防啲虱嘅。咁同埋其实啲虱都有机会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先清得走，可能需要一两个月啊，先会见到冇晒啲虱喺身上嘅。咁其实如果本身啲猫猫佢唔会接触其他猫嘅，自己一个住嘅，又唔会出街，唔会剩咧，其实就唔需要点样同佢用 Revolution 嚟预防或者分拉预防虱嘅每个月。咁不过有时我哋都可能会建议啲主人预防蠹虫呢样嘢啦，因为就算佢哋唔出街都好啦，佢哋有时可能会即系周围舐啊，甚至可能会舐主人啲鞋啊，咁可能都会接触到一啲可能粪便之类嘅嘢。液物体咧都可能会有个机会，可能接触到一啲虫啊嘅蛋啊，食咗落肚都可能会生虫嘅，咁所以都会建议预防蠹虫三个月食一次嘅。 嗯，咁咧我而家想咧好衷心好衷心咁样俾个掌声啊 Tracy， 多谢佢今日咧即系邀请我，邀请佢唔系邀请我啊，我邀请佢上嚟咧做我呢个节目嘅第一位嘉宾，亦都咧分享咗好多意见俾大家。咁希望咧啲主人咧记住咧好好爱护自己动物，好好观察佢哋嘅症状。好啦，又系我阿 Yan 小 tips 俾大家啦。头先今日讲咗啦，狗狗好容易有皮肤病，简单一样嘢，手脚一定要剃过脚底毛，因为佢哋啲罅系好容易藏到啲污糟嘢，亦都好容易会湿，湿咗佢会舐，舐咗就好容易发炎，到到阵时就真系要睇医生去医。趁佢未有呢个问题之前，唔该各位主人定期每两个礼拜同佢哋睇下脚底毛，咁佢哋就行起嚟亦都爽。佢哋都干净，你哋都安心。好，我哋下一次呢再请一批嘅嘉宾俾大家，都系靓女嚟嘅。咁下次再见，多谢 Tracy。 好，多谢。